我的生活。 一寸一寸填满雨。

恋上，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

在每一个日出的时刻，隐藏起自己黯淡的身影。啦啦啦。

上最辗转的旅行， 的做我的，像彩色蝴蝶，静静的等待你出现。我带来满天晚霞，破鸟儿轻声歌唱，想把你房间装饰的和我一样给你表扬。今生的宿舍，我的梦想，明天要是再见，像彩色蝴蝶。